第1711章，铁板中的机会。运气。如果了解包子出手真实原因的人，恐怕都会如此认为。毕竟这不是出于任务荣耀经验和意识的预判，而只是一种幼稚的本能。吴起操作残忍静默发动的精彩突刺到底有多大威胁，包子恐怕根本就不了解。可是这种幼稚的本能是否也算是一种直觉呢？这种事儿还真不好说。反正眼下所发生的就是残忍静默被包子入侵，一根麻针给定住了。再然后，唐柔可一直没听韩燕柔的攻击呢。这残忍静默一晃居然就贴到他身前，匕首几乎就要扎到他了。唐柔也是吓了一大跳，这种紧要关头那都是不加思索的攻击，立即就全集中向残忍静默了。这要不是包子捣乱，唐柔这不加思索的反应恐怕真未必来得及。但现在有了包子干扰，唐柔这急切间的转火顿时就成了一次大爆发。不爆发，那可就要被攻击命中了。这种危险的关头，唐柔会有多勇猛，那还用说吗？叶修的君莫笑这时也过来帮手了，不过他没去抢攻残忍静默，却是冲向了孙祥的一叶知秋，将孙祥近在咫尺的支援给挡了下来。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和苏沐橙的沐雨成风有些类似，两人角色都是因为站位远端，一时间都没有角色贴上来干扰。此时他连忙也是调整新的姿势射击，试图逼退行星乘胜掀起的反扑。江步涛这时候真的有些无语了，他记得之前不久他还是行星集火攻击的目标来着，怎么就这么一转眼的他的无浪就被晾这儿了？星星四个角色几乎连一个正脸对着他的都没有，这都是打啥呢？还有没有个明确的战术意图了？还有没有个坚决贯彻的方向了？乱了，全乱了。眼下就是一团乱战，星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意向，就是怎么顺手怎么打，轮回被逼得也只能见招拆招，跟着星星的这节奏，这让他们一时间竟然显得有些被动。不能这样打下去。被晾到一旁的江波涛这时反倒有了一个清醒的视角，星星是没有什么章法，也不见什么战术，但是绝不是毫无目的。这种大乱斗在荣耀网游的竞技场中常见，是水准不高的野路子。星星的选手当然比网游玩家水准要高多了，可是也改变不了这种乱斗的低端。可这恰恰就是星星的目的，他们就要试图将轮回拖到这种低端的节奏和氛围中去，然后再用他们丰富的低端经验来打败轮回。目前来看已经初见成效，轮回稍显被动，因为这不符合他们习惯的比赛思路。在场的职业高手那都是走一步看三步的主，可现在三步他们看不到了，星星走一步他们跟一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要掌控节奏，不能被星星拖着走。江波涛明确了意识，轮回其他三位也多少有些察觉，但孙祥的一叶知秋和吴起的残忍静默被紧逼，一时间倒也只能跟着星星的节奏。不过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在距离外调整倒是无人干扰，不再掩护那两人，不再试图去阻挠星星的攻势，一枪穿云的攻击忽然就有了明确的指向。君莫笑，叶修的君莫笑，干得好！江步涛心下赞叹着。周泽楷的判断果然也很快很准，集火君莫笑正是破解眼下局势最好的办法。星星乱打乱斗中其实也藏着一些章法，而这只由叶修一个人负责，是他的君莫笑以快节奏的低阶技能切换施展，从中穿针引线狙击了君莫笑， 星心这乱斗的打法也将彻底沦为低端，孙祥、吴起不至于找不到突破口。一前一后，周泽楷和江波涛发起了夹击，两人没有在团队频道里有交流，但此时的攻势发动却默契无比。虽然周泽楷和孙祥是本赛季的最佳搭档，但是来到轮回后，将周泽楷和全队粘合在一起的江波涛无疑才是和周泽楷最具默契的选手。只是他在场上并不像周泽楷或孙祥那样闪光，他的配合，他的默契总是在不动声色中展现出来。就像眼下，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向君莫笑发动了强势的射杀，而江波涛却显得并不急切，吴浪的行动看起来是慢了一拍，可就是这慢下的一拍正好封杀着君莫笑的退路。最终占据着场上华丽的会是周泽楷的一枪穿云，而江波涛则在这份华丽中将那些脏活累活拦下，他默默地助推着周泽楷，这正是他来到轮回以后一直在做的。闪避，一枪穿云的强势射杀，叶修不得不让君莫笑闪避，但是右边是韩嫣柔还有包子入侵，向这端闪射杀追杀又要扰乱那二人的节奏，身后吴浪的波动剑已经跟了上来，他也没办法退步再做调整，所能做的选择看起来只有一处，向左。向左会从三人一体的攻势中分离出去，向左会在轮回的料损中，接下来肯定会有更难缠的攻势等着他。可是除此还有别的选择吗？向前吗？星心今天已经多次表现出他们的勇猛精进了，这种被逼压的时候逆流而上以力破力是他们最常干的事儿，连他们的治疗都显得一身蛮力。想到君莫笑急速冲杀，闪避子弹千机伞千姿百变，无数人已经沸腾起来，但是这一次叶修让他们失望了。君莫笑没有迎着一枪穿云的射杀冲上，但是也没有很顺轮回意愿的向左移动，他退。江波涛一愣，叶修没有选择迎着一枪穿云的枪火让君莫笑正面冲杀，他选择后退，这是要冲击吴浪的封锁区域。大意外。迎着一枪穿云的犀利射杀这种事儿，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了，可是退后从吴浪这端突破这种情况大家却偏偏都没有想到。因为江波涛的行动是慢一拍的，这看似是比周泽楷迟钝的反应，却正是他的厉害之处。慢一拍让他的行动更富有针对性，他可是在看到周泽楷所发动的攻势后才准确的跟进配合，他丝毫不抢风头的态度让他的举动显得朴实，但是也更加实用。甚至可以这么说，一枪穿云的射杀虽然锐利，但是吴浪跟上的配合却更具威胁。只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威胁是要依附在一枪穿云的强大攻势下，没有这种攻势的逼迫，这个所谓的威胁也就不存在了。江波涛的风格和吴起截然不同，他可不是在华丽中用寻常来掩盖杀机，他只是用一种更加务实的风格去填充队友的华丽攻势，尤其是周泽楷的。而他的这种务实显得更加坚实可靠，以至于人们想到会去冲撞周泽楷的锋芒，都没有人想到会去冲撞他这块铁板。但是叶修偏偏就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这家伙想干嘛？ 职业选手们纷纷发出这样的惊叹。对于江波涛的风格，对于他和周泽楷的配合方式，大家都有了解，都知道这种情况下江波涛的防守区域反倒是更具威胁的。可当大家异口同声发出相同的惊叹后，所有人又禁不住面面相觑了一把。 逆向思维，宇文周说， 那也够胆大的。 黄少天说， 作为荣耀最有名的机会主义者，他能理解叶修这种把不是机会当作机会的思路，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漂亮的选择，只能说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选择。人人都不认为这是个机会，人人都不会做出这种选择，久而久之，就连江波涛自己也习惯了这种情况。他并没有因此起了懈怠之心，只是当叶修的君莫笑冲上时，他发现应对这种情况，他陌生的厉害，手生的厉害。他发现自己实际上竟然没有多少应对这种强冲的经验，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对手都被吓退了，而会冲上来的那绝不是勇气和信心，那只是一时判断不明就这样撞上铁板的失误。叶修不是失误，叶修是刻意为之，他所表现出来的依旧是那个字，快。倒退间完成转身，转身中发起技能，技能中高速走位。江波涛看在眼里，可是他完全跟不上这节奏，他的意识，他的操作在这一刻就好像进入了冷却一般。他的操作并没有停，可是他自己都知道慢，太慢，相比起叶修的快，他太慢太慢。转眼君莫笑已到眼前，他那被视作铁板的波动剑攻击就好像破纸一般在外围飘荡着，一枪穿云的子弹还追在君莫笑的身后，可此时江波涛恍惚中都觉得这些子弹好像都是向他射来的，是在掩护君莫笑冲杀一般。冲撞刺杀，君莫笑撞着无浪冲出，紧跟着唐柔、包子两人的角色也急速转火，突然也追着这方向冲出了。苏沐橙那端的重火力更是已经开始向无浪狂轰乱炸了。又转火，江波涛真的是被星星这节奏弄得有点晕了。说没章法吧，有时候是这样的，可是突然之间却又能产生这样的急火爆发，这频频变换让轮回总是追着他们的节奏在跑，主动权已经彻底沦陷了。